再遇到初恋，是八九年后，在加油站。我看着他，不太敢相信。但我试着问他：“你还记得我是谁吗？”他掂着手里的矿泉水瓶，看着我，挺平静地说：“记得，化成灰我都记得你。”我突然想起那句歌词：“今生的约，欠一个再见，伤痕从此不肯复原。”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一集。 那天不是偶遇，是初中同学聚会。归晓听到老同学白涛提到陆延辰的名字，说那人在不远处的加油站短暂休息。听到这个名字后，归晓就开始不清醒，什么都没管，就说想去见见故友。老同学没多想，骑车带他去了。五分钟的路程仿佛一个世纪那么久，白涛车还没刹住，归晓就从自行车后座急着跳下来，焦虑四望，目光惶惶。直到他看到陆延辰穿着白衬衫和卡其色运动短裤，和几个同样便装的战友并肩出来，归晓像梦游似的迎上去，直到陆延辰说出那句话：“ 记得，化成灰我都记得你。” 归晓僵着，搓搓自己的右小臂，没有作声。 我操！怎么回事？情债啊！可陈哥这一脸坦然的，也不像刻骨铭心的情债啊，倒像是句玩笑。说是玩笑吧，两位当事人又都不笑。 究竟几分真假，白涛这个外人也不懂，可毕竟在社会上混久了，打圆场的本事还是有的。 哎，陈哥，怎么一直在加油站啊？有任务？ 加油站能有什么任务？等人，晚上让你过来找我一趟。 成，我哥在老高，过两天让他过去啊。 那算了，过两天我就回内蒙了。 内蒙？ 归晓听到内蒙两个字清醒过来，这一走估计大半辈子都见不到了。于是他横了心，厚颜无耻地看向陆延辰，就连他喉结因为吞咽矿泉水上下微微滑动的细节都看得仔细，几乎没变。陆延辰的黑眼仁比一般人都大，外加眼角上挑，脸瘦，过去穿校服衬衫时露出的脖梗线条流畅，是种乖戾张扬的面相，可嘴角的线条却很柔和，总像在笑。现在也一样。从十三岁认识陆延辰开始，再有人问归晓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，他总能脱口而出眼睛要如何如何，好像记忆里根深蒂固的觉得男人好看就要眼睛好看。估摸再过十几二十年、三十年甚至四十年，还会是这种想法。白涛原本是带归晓来看看故友的，没想到两人会闹这一茬，只得和顾延辰扯东扯西，没话找话。顾延辰只偶尔回答几个字，他过去话就不多，能省则省。很快有两辆军用越野车开进来，在离几个人很近的位置停住。烈日炎炎下，汽车尾气夹带着难闻的焦糊味道，熏得人想避开。驾驶座上的人叫他们上车，陆延辰拍拍白涛的后背：“ 走了。” 说完，陆延辰先跳上吉普车的副驾驶座，他的几个战友先后跟上去，从始至终都没有再看归晓一眼。等两辆吉普车开出加油站，白涛的背脊都湿透了。 你和陈哥处过？ 桂晓摇头敷衍过去，什么都没有说。 什么？你见着我表哥了？我妈都不知道他回来，你怎么见着了？ 当天晚上，桂晓在二姨家跟失了心似的坐立不安，十点多了还是拿起座机让总线拨了黄家的电话。黄婷听归晓三言两语交代完下午的事儿，失声惊呼，她太激动了，儿子被吵醒哇哇的直哭。 你等会儿啊， 我哄哄小祖宗。 嗯。 黄婷撂下听筒半天才回来。 我不知道怎么和你说，归晓，你还找他干什么呀？当初他多少次求着你和好你都忘了。你知道你多狠吗？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想见你一面你都不肯。桂晓，你找他想干什么呢？ 想干什么？桂晓自己也不知道。那晚黄婷还是给了桂晓一个电话号码，这个号码被桂晓存在通讯录，为防止平时会翻到，他备注的名字是 ZZZ， 这样就会自然落到通讯录的最后。可那号码其实他看过一眼就背下来了，掩耳盗铃不外如是。 河北大部、北京、天津、辽宁西部、吉林西部。 两年后，归晓坐在内蒙某个加油站的一个简陋休息室里，脏玻璃上满是水雾，外边下着鹅毛大雪。 这大雪天的，天都快黑了，够呛了。 哎呀，别人夜里抱老婆，我们这种人夜里就是抱着方向盘。 归晓坐了大半个小时，早熬不住了，他起身推开休息室的木门，走到落满雪的台阶上。 他回来吗？ 你的朋友真来吗？ 应该吧。 归晓把黑色防寒服的领口拉到鼻尖下，刚刚在电话里他说的颠三倒四，那边问了地址就挂了，他等得脚都木了，还带着最后一丝希望望着大门外。又过了半个小时，手指尖也冷得没知觉了，想回去又不甘心。就在小蔡第四次跑出来时，苍白的车灯从雪中照进来，落满雪的越野车开馆没兜圈子，直接杀在了台阶前。半开的车窗完全摇下，驾驶座上的人穿着厚重的黑色棉服，戴着黑色帽子，在夜色下看不太清脸孔，但归晓认得出是他。 上车。 这是又两年未见后陆延辰说的第一句话。 加油站的老板让我们先去草原上看看。 上车。 陆延辰不带任何感情的重复，归晓善然回头招呼小蔡，让余下三个在里面避风的男人出来。众人上了车，四个人站了后边，理所当然把副驾驶座留给归晓。他踌躇上车，拉过安全带系上，还没搭上扣，陆延辰已经一踩油门开走。他还是那个习惯，不管春夏秋冬都要把车窗敞开。冬夜的冷风夹着雪花灌进来，吹得后座几个人直打哆嗦，却也不敢多嘴。归晓冻得舌头都捋不直。 车窗能关下吗？ 陆延辰斜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当车窗玻璃缓缓升上来，卡到最高处，将风雪拦在车外时，后座的众人才松了口气。 归晓这朋友也太酷了。 小蔡他们几个是做外贸生意的，归晓在他们公司有入股投资。这次做了一个物流大单子，货要送到内蒙边境的一个物流集散地，然后再送去外蒙古。小蔡他们借机跟着过来，顺便谈谈羊绒制品生意。 本身这件事儿和归晓没有多大关系，但他听到内蒙两个字就坐立不安，最终还是跟着来了。昨晚暴雪来袭，他们临时避在加油站，然后小蔡的那辆越野车就丢了。加油站的老板也束手无策，但还是很良心地给他们出主意。 哎呀，在这里有条不成文的规矩，偷车贼啊都会把偷来的车丢在不远处的草原上，什么牌子都有，干 A 和干 H 最多，密密麻麻的扔着，无人看管，只等着能卖出去。你们偷偷去找自己的车，然后啊再去叫警察一起去认领，这是最快的方法了。 嗯，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。 我可以找一个朋友帮忙，他就在这边。 归晓也不清楚陆延辰究竟是特警还是武警，现在退伍没有，总之是个能帮忙的职业，也是个能见他的理由。 多人有声剧归路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